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啊，冯翁啊，我哋都知咧，你喺香港咧，即系一位对各阶层啊、各行业啊都好有研究心得嘅学者啦。最近咧，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你最近嘅功课同埋学术嘅话题咩？ 首先就唔好变咗翁先啦。 咁啊系啊，我唔记得咗，因为我同你讲得太耐咧，我实在觉得你嘅知识同埋你嘅年龄咧好不相称。 系我 咁啊系，我而家先唔记得咗原来。系啊，梦翁成或者叫你都有位阿恩师 阿沈翁咯， 唉，嗰个系冇错冇错，唉，所以要我纠正翻。 喂，但系你头先讲一样嘢系好得意嘅，就系话年青人而家翻工嘅状态系点样咧？事实上，我哋近排真系有一个大嘅 topic， 呢两三年都一直喺度研究紧，就系年青人个翻工咧，同我哋以前理解嘅翻工系好唔同。以前我哋理解翻工咧，就系翻咗一份工。可能是成十年、二十年都唔轉工，咁然之後咧就一生就喺個職志上面咧就係尋求。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大家翻工係翻到每幾年就換一次工啦，又或者係翻緊工嘅時候咧，亦都係尋求緊其他工作機會啦，有其他兼職啦，有兩三份出糧啦，甚至乎我哋從個階級上面，佢可能係自己係一個僱員，但係放工翻到屋企喺個 IG shop 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僱主。咁呢種形態咧，我哋即係無論係 slash。又或者咁流动性嘅生活形态咧，喺年青人眼中都系一个非常之普遍嘅事嚟。 咁即系总括一句，即系而家嘅年轻人咧，唔挨唔到苦系咪啊？我哋都听到咧，即系嗰啲毕业生咧，大学毕业去见工咧，妈咪一齐去见啊，系嘛？喂，唔好俾我仔 OT 啊，佢顶唔顺咯，诶，唔好虾佢，系嘛？佢要有足够嘅作息时间咯，咁啊，咁变咗咧就。而家嘅年輕人，即係普遍嚟講，都奇怪咁。有時你話唔中意做嘢又唔係，我哋去到嗰啲飲食嘅鋪頭咧，嗰啲男女侍應咧，其實都幾醒目嘅。佢哋可能一日騎幾份工嗱，我唔知或者呢啲工種佢哋嘅流動性好大啦，係咪啊？ 係啊。 咁但係你話為咗去見工咧，確實係我哋不久之前都同一位獵頭啊。公司嘅负责人讲啦，系嘛？咁而家嗰啲你话公司难请人，其中嘅原因就系大学嘅教育比起五十年前普及好多，个个都有大学学位，咁同埋咧，亦都不能够排除咧，近呢十几二十年咧，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咧，系对于呢个人权啊，尤其喺左翼嘅鼓吹之下。久唔久咧，就成日都话我有呢个权利，我又点？呢、這个叫做Me 世代，咩都系嗌我啊，点点点我啊点，你唔好话后生啊，特首都成日咁讲啦， 系 嘛，将个我摆出嚟啊，我屋企人系点点点啊，系嘛，你话我哋光明顶讲咁耐，我有冇讲我啊？有冇讲我有乜感受？ 但系 有冇讲我老豆系边个？我老婆阿仔系边个？ 系 啊，关于我老豆老母系出身啲咩？系传闻嚟嘅啫，我从来冇承认啊！呢啲系谣言嚟嘅啫，系嘛？系嘛？呢个你唔好讲我啊嘛，讲我讲得太多咧，就变咗你会将个自我咧系放喺前边。 但头先你讲嗰两个问题咧，都的确系同时存在，亦都解得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啲年青人咧，佢好似揾工嘅时候咧，系好寻求自己个人权益啊，等等。 权利而家乜都系讲权利， 权利啊，有啲咩空间出嚟啊？同样地，佢亦都非常之个人主义啦。但呢一个正正就系 slashers 呢一代啦，又或者可能好多年青人咧，好重要嘅核心价值嚟嘅。嗱，唔系话个权。你好重要，而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系咪唔挨得苦，或者年青人系咪唔挨得苦咧？系佢挨得苦，不过就唔系呢个价钱。咁所以导致到系情况，点解会变咗 slashers 咧？就系如果佢呢份工虽然佢人工唔系好高，好多时候新入职人工都唔高噶啦，你可以留翻个空间俾佢，譬如话原来佢比较准时放工嘅，佢唔系放咗工之后翻屋企玩啊或者休息啦，都系值得有 value 嘅。但有部分就系佢留翻啲时间出嚟。佢可以揾到自己嘅職志，即係佢可能嗱，我打一份工咧就翻八個鐘嘅啫，我唔中意呢份工噶啦。但係之後我可以翻多四個鐘頭咧，係一啲可能係揾唔到好多錢嘅工啊，幫補下，但係又有自己嘅興趣。所以呢種嘅形態咧係越嚟越多， 即係佢唔話翻屋企瞓覺嘅，嘆世界嘅。 呢、這個比較少，你睇下而家佢哋 可能翻屋企自己設計個網站啊，或者揾第啲老數嘅，係咪咁解？ 係啊，而家我哋見到咧，香港嘅年青人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嗰種持續進修嗰種嘅動力係比上一代強好多嘅，即係突然間發覺讀完個大學都覺得唔夠啦， 唔夠啊， 所以咧可能係要早啲放工去讀多啲其他嘢啦、 嗯嗯。 收入來源唔係比我哋想象中咁單一啊。好多嘅年青人呢，其實哪怕佢新入職職位都好啦，只要佢係比較有能力嘅，其實佢就可能已經有第二份收入啦、 嗯、 即係佢可能會喺 IG shop 啦、 嗯、 自己可能一啲女孩子會拍個即係 Instagram 啦、Patreon 啦、 TikTok 啦、 TikTok 啦，大 概有兩分知識係咪 啊， 對住個鏡頭跳兩下舞啊，係咪跳跳下著條吊帶裙啦、啊、可能好多 fans 啦，有個 TikTok 出嚟即係幫咗好多嘅， 係幫少少啦。咁你成件事加加埋埋，你發覺其實係个成个社会系俾咗个新嘅机会年青人。 我参选港姐咧，系嘛，就要学下行路啊，报考一个仪态班啊，唔知嗰啲咁嘅进修班啊，呢啲咧， 嗯， 系嘛， 咁所以 好多呢啲嘅，或者口才训练班咧，个个都想做节目主持咧，系嘛， 有啲甚至乎可能唔系口才训练班，一啲咁直实的嘅班啊，会可能系一啲会咧，例如话年青人嘅商会啊，年青人嘅社群啊，希望就会唔会搵到第二份工啊，发展嘅机会啊，所以而家喺新嗰个年青人眼中嘅翻工咧，其实系唔系我哋以前咁样讲嘅 career path 啦、 嗯， 我哋讲系 profiling 啦，就系、是、自己一个个人嘅履历嘅积累，点、样可以砌好自己个 linkin， 同埋越多越好啊， 越多越好啦， 吓你个 CV 咧吓乜嘢都写晒落去啊， 嗯， 啊呢个两岁咧读呢个幼稚园先修班嘅时候咧，就已经荣获啊，呢个校方咧系奖励啊。叫校园小天使啊，哇乜都识嘅，三岁啊， 嗯 啊 ，Harry Potter 咧就已经系两岁半咧就已经睇晒、嗯，即系呢啲咧要摆埋落去个 CV 度，将来对你揾工作啊，或者揾名校啊，或者会有啲帮助，冇错、 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调翻转咧，去到你翻工嘅时候，未必会讲翻以前幼稚园嘅嘢，但系你亦都不甘于咧现时工作净系俾你个机会，因为可能你间公司唔系属于大公司啦，又或者你个老板根本上呢都唔系俾咗好多机会你，不如放。咗工之后参加其他比赛，可能是行业的比赛啦、一些议会的课程啦、议会的参与啦，这些都摆到落 CV。 总之现在一个网络世代，有很多机会给你曝光，亦都有好多机会给你出人头地。尤其是你二十几岁啱啱呢大学毕业。与其朝九晚五默默无闻啊，系、过翻一啲类似以前谢贤嘉玲啊嗰啲粤语长片时装片里面嘅生活做所谓嘅白领丽人啊，咁样嗰啲咧，已经属于上世纪噶啦。 系啊， 而家你行咗出嚟，你就算有份 office 嘅工咧，朝九晚五咧，系嘛？ 嗯， 你完全可以挤出另外嘅时间咧，系、为你自己嘅 profiling 做靓啲啦，又或者开拓你自己个人嘅事业，因为而家有网络帮助啦。正如我头先讲，你就算 TikTok 咁。啊！你要整一個美容啊，整得靚啲啊，又或者而家喂上一個美容班啊，學下湯水啊、護膚啊，咁或者第日有一日我都變為專家咧，可以做老闆咧，係咪？ 係啊，所以喺你從年青人嘅角度睇咧，其實佢發覺佢機會多咗嘅。但係點解我哋喺啲僱主訪問度咧，就發覺有啲 negative 嘅意見出嚟，但係亦都係同樣解釋件事。佢話：年青人唔捱得啦，唔忠誠啦，唔安於現狀啦。其實呢三件事都係指涉同一樣嘢嘅，就係、其實現時我哋以前可能係同樣地新入職嘅薪金，俾個年青人嘅時候，佢可能會真係好忠於嗰間公司嘅，翻到足一年啊，甚至乎會續約啊，繼續去啊，星期六叫佢翻工，佢又肯翻啊。但係而家呢啲嘅情況咧，就越嚟越少啦、 嗯。 因為個問題就係、喂，佢可能星期六係自己揾緊另一份 part time， 唔代表個年青人係懶惰咗。 哦或者扮嘢， 系啊，或者扮嘢， 啊系，咁啊系嘅。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剛才講的這種現象呢，可能在網絡世代裏面呢，那種僱傭關係的碎片化。 嗯。 是吧，譬如說現在什麼都不可以講長啦，要短啦。 嗯。 啊 ,YouTube 拍段短片啊，十分八分鐘啦。嗯。冇人啊有興趣呢坐九十分鐘的戲院啦。 嗯。 但是 Netflix 洗戲又不同，又拉長喎。 season one, season two 咧，每個 season 有七八集啦，每集咧睇下四十分鐘嘅噃。 係 嗱，你貌似咧一個電影或者一個故事拉長咗咧， 嗯， 其實裏邊誒零刀碎角咧係每一集係四十分鐘。係呢個四十分鐘咧就睇完咧又睇下一集咧就會 next episode 佢自動同你吞落去啊。有四十分鐘啦，佢四十分鐘同四十分鐘定係一個單元，已經比以前嘅九十分鐘短咗。 嗯， 所以咧喺咁嘅趨勢之下咧，乜嘢都係比以前短嘅。 嗯， 但除咗壽命亦應該長過以前。 但呢種比以前短呢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呢有個美國嘅名詞叫 VUCA, V-U-C-A 啦，就啱啱好呢就係講一啲可變或者容易變嘅世界嚟。呢種容易變嘅世界呢係的確係令到好多都短咗，尤其是乜嘢呢、嗯、就係個經濟模式同埋個商業呢嗰、那個生存都短咗、 嗯嗯。 我哋成日有個笑話文就係、是、當個老闆去要求員工你可唔可以對我哋嘅公司忠心啲呢，其實好多年青人会反问翻个公司，其实你觉得个市场又对你呢间公司有几忠心呢？好多时候虽然个老板好想同个年青人讲，你喺呢度工作多十年、二十年，其实你都叫做有啲成就啊。但系而家你见到我哋今日嘅喺 S&P 五百嘅一啲公司啦，啱啱上市嘅公司啦，你就会知道啦。好多而家我哋見到嘅公司咧，係唔需要十年八年咧就變成為一間好大型嘅企業，又或者我哋過往一啲公司咧，可能喺十年八年之內咧就會倒閉。咁仲有邊一個人對嗰間公司忠誠咧？咁所以呢個忠唔忠誠嘅問題，又或者長定短嘅問題咧，係好相對的。因為個時間而家已經短咗， 除非你入嗰間公司係 Apple 啊、Amazon 啊、Google 啊。Facebook 啊呢啲咯，即係大招牌大到咧，你係印上你個 business card 咧，係可以光宗耀祖噶啦。 但係 仲有啊，你有冇發覺其實我都有留意呢個現象，就是、香港咧，二十幾三十年來嗰啲職場嘅三廿零歲、廿幾歲派嗰啲卡片咧，嗰、那個公司名咧就即係唔係得罪廣告啊，係越嚟越細同埋越嚟越冇乜人啊，知道。系嘛？ 系 你话唔好讲话咩？五十年前如果有一啲社会嘅社交嘅场合，有个记者度，揸住个摄影机或者揸住本报纸，一派张卡片出嚟叫《华侨日报》，哇，当堂肃然起敬。咁而家咧呢种类似嘅卡片咧，好似少咗好多。 系好多中小型企业弹起咗， 譬如话汇丰银行咁嗱，呢个卡片咧系照得住嘅。 嗯， 香港大学呢、这个叫做医学院麻醉科系主任话呢、这个卡片咧系有份量嘅。 系 或者呢个叫做太古集团呢、这个某某部门嘅 manager 呢啲咧系劲，但系而家咧就呢啲卡片好似越嚟越少啊。 是正常一个社会呢都是有八成几至七成呢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变了你不那张卡片你不是看个公司、是看另外一些东西。广西政协啦跟住就这个叫广西玉林市的政协啦跟住就这个河南省这个一带一路研究协会的名誉会长啦， 系某某同乡会嘅成员 某某同乡会啦，跟住呢个叫山东省啊，呢、这个叫做玉石啊，国营玉石企业嘅出入口顾问咧，因为你系商界咪睇呢扎，所以接几接好似手风琴咁咧，一跌跌落嚟咧，由全国政协代表跟住一路一路数落去十几廿条栏目咧，呢啲咧就代表个份量。 嗱，呢啲都系讲紧可能系三四十岁，可能系仲要同中国有关嘅 profile 咧，都系似呢一类型。但系我近排见到一啲二十零岁啦，未必同中国咁有关系咧，佢哋嗰个成张卡片咧已经转咗另一种形式，就系、是、我见到系个名同一个 QR code。 哦、就 冇已经冇多嘢啦。咁啊，嘟落去嘅时候，你估系咪间公司名咧？唔系嘅，嘟咗落去系佢 LinkedIn。即係佢自己個 LinkedIn profile 已經話咗俾你聽佢係邊個， 咁犀利喎！ 已經就嗰啲當然如果你係從中國做生意嘅嗰啲，梗係政協嗰啲好重要啦。 犀利！ 但係如果你變咗做 LinkedIn 嘅時候咧，你就所有嘢你都係虛擬化咗。咁同埋更重要嘅就係你係開始大過間公司，因為好多人 翻緊公間公司咧，就係嗰八成嘅中小型企業。我哋成日都話，你嗰個職業嘅生涯，因為基於嚇你要揾錢退休嘅關係咧，你嘅職業生涯由20歲去到60歲退休咧，有40年。但係唔係好多公司可以生存到40年嘅啫。咁所以好多年青人都睇穿咗呢樣嘢之後咧，就會發覺，其實我個名係值錢過我間公司嘅。因为每一个人系好大程度上都会系 outlive 过自己嗰间公司。 哦， 系啊，咁呢一个都系好重要。同埋系咪话大公司就会稳定，冇嗰种恐惧感咧？未必系噶，因为我哋曾几何时喺我哋人生咧经历过有几间公司，有一间叫做 Yahoo。 哦， 咁呢啲咧就 而家都执晒啦。 你就话咗俾我哋听咧，就喂唔系真系入咗大公司，我哋就甘于安。 或者40年前有一间你话做电脑嗰间叫黄安， 系 阿 Wang， 系 而家都冇晒啦。话嗰阵时唔同啊，话你喺呢个 Seattle 或者边度搭张片，名片上黄安啊，威到好紧要噶。 系啊，嗱你黄安啦，我哋见到你头先讲嘅 Yahoo 啦，仲有 ICQ 啦、，ICQ 由佢发迹去到就嚟执笠咧。其实我怀疑都唔使得个十年，当然而家佢仲喺度啦，见唔仲用紧 ICQ 啦。咁但系我哋见到 Yahoo 个股价由去到上同落咧，就的确真系十年到就俾 Google 赢咗啦。除咗呢两间公司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喺再现代啲都出现过，譬如话 Angry Bird。一隻好出名嘅手機遊戲， 憤怒鳥啊， 係憤怒鳥嚇，即係 佢一間大公司嚟㗎嘛， 本身係而家爭啲就嚟嚇，有啲一啲財務危機，因為自從佢拍完電影之後，發覺好似無以為繼，咁所以好多年青人，哪怕入到一間新公司都好，你話喂一間新嘅大公司 係咪 proud 係咪好 proud 係咪好忠於現狀，好甘心留喺間公司一世咧？其实都唔系，所以喺现代嘅年青人嘅就业社会咧， 咁啊系， 忠诚已经唔再存在噶啦。 咁但系咧，都始终有啲大企业咧系有佢自己嘅原则同文化嘅。我自己识得咧有一个香港人嘅仔女咧，佢喺英国咧大学毕业，咁最后一年咧，佢同几个鬼仔一齐都不约而同咧就喺嗰度揾工做，其中有一份工咧就系华纳兄弟。呢个电影公司咧喺伦敦啊个分公司去请人，请 marketing， 咁佢同几个鬼仔一齐去 interview。interview 咧就两三个啦，咁朝头早11点、11点半 in 晒啦。咁咧 interview 佢嘅嗰个人事经理咧就话：你哋出去食饭，跟住翻嚟等消息啦。我哋 most likely 咧，即系好可能咧就下昼好快 ，early afternoon 咧。即系下昼好快咧，就会话俾你听有个结果。咁佢哋几个咪出去食个快餐，跟住话两点钟我准时咁翻嚟，就喺嗰个 lobby 嗰度坐喺嗰个 sofa 度等。点知由两点等到三点冇消息，三点等到四点冇消息。下昼系咪 interview 其他人咧又冇，但系见到个 manager 咧就喺佢哋面前出出入入，好似好忙碌咁。结果两个等到咧五点几六点咧都冇。跟住咧，佢哋走去問嗰個 reception 啊，今朝 interview 我哋嗰個 manager 咁去咗邊？咁嗰個接待處打電話入去，跟住啊，對唔住喎，佢放咗工咯。咁呢幾個後生仔又覺得好嬲啦。哇！喂，大間公司又點啊？你尊唔尊重人啊？啱唔啱啊？拉隊走啦！最多唔做啊！咁樣。咁收尾咧，呢个细路仔华纳兄弟，佢话俾我听咧，我就话我唔可以话绝对咧有咁嘅可能。但系我话俾你听，嗰间公司叫华纳兄弟。华纳兄弟咧系做电影嘅。你知道电影呢一行咧就好蛊惑嘅，亦都有好多创意嘅。会唔会系佢特登令到你哋坐喺度等，然后睇下你哋有冇耐性喺一个浪费你哋一个下昼嘅嗰个时间里边，特登去 test 下你哋有乜反应咧？喂，点解你可以一走了之，然后你即刻先假设啊？佢係漠視咗你嘅人權咧。嗱，呢個就係呢個叫 me generation，即係呢個乜嘢都係叫我中心嘅一代咧，係先諗到你係恰我，先諗到咧你係歧視我，先諗到咧你係對我不公，又拉隊走。其實我認為未必係呢、這個，未必係華納公司嘅原意。好啦，新聞分享咁。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在新聞前呢就講到現在這個 Me Generation， 即是什麼都是自我中心。有幾個大學生在外國呢，他畢業了就去建華納公司這份工作，那就話明叫下午就有消息了，結果令到他們呢白白坐了成四個鐘頭。於是他們幾個就一路而去，就話這間公司很壞啊，美國佬是這樣什麼，我就話未必的，這個當然他是玩你啦。咁但系玩你咧，目的可能系想测试下你有啲乜嘢嘅反应，系嘛？呢啲咧有时大公司嘅考核啊，一个年轻人，尤其牛津剑桥嘅时候，我都讲过啦，佢嗰啲面试啊系别出心裁，咁点解你唔去谂下，会唔会系有啲 alternative 系另类嘅动机？咁你哋去 interview 嘅时候，之后就会问你，你答咗啲咩问题咧？有冇人话带住一种激情话俾佢听？你2010年某一套电影，譬如说叫做《阿甘正传》这套戏，你有没有发觉在美国呢就收过旺场，但在香港呢和亚洲地区呢就票房死了。我告诉你三个理由，为什么这套片呢在亚洲不收得。这个呢你一面试的时候呢，那个面试官呢一定呢是打醒分精神呢是想听的。这个第一证明你对个公司有了解，第二你是一个电影迷，第三除了电影迷，你对电影的商业发行有你的见解，虽然你这个见解未必是成熟，它句句可以驳回你转头，其实不是这样的。据我们所知呢，那套戏在亚洲那里不收得呢，我们做过问卷调查，就因为呢那几年啊，这个汤汉斯或者个男主角有份爱情，咁亚洲啲观众呢特别对呢方面呢可能思想保守啲，就唔鍾意睇佢。根本同嗰套戏嘅内容啊同埋个主题冇关系。仲可以呢係辩论到非常之激烈。但事后点呢，佢係会请你嘅。因为你有 passion， 係咪？至于你话嗰个睇法点唔啱，我入咗去之后我会由头话俾你听，然后 train 你。所以你而家喺个职场嗰度求职，或者年轻人嚟讲，你毕咗业想面对一个成功嘅所谓嘅 career， 实在有好多种因素呢，系你要稍微谦卑少少呢，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运作。 但我们从一个年轻人角度看一图上，即是事实上谦卑是不嬲都很重要的。但是一个位置呢很难不谦卑呢，就是一个真的有市场供求问题。如果我们找工的时候，以前我们找工呢就很容易的。就是有份工在这里，我们就 send 了封信出去， send 到100多封之后呢，我们就预留了半日时间就坐了在你间公司呢就等你去返工。但是自从 LinkedIn 发明了之后呢，我们就发觉这个世界呢是 keep 住了一种叫做持续稳工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来的，也都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这个 LinkedIn 都是教坏人，成日都提醒你为以下份工很啱你。 是啦。 其实不是那些工找你嘛，他就用个大数据是来到组织嘛，即是等于你 Facebook 一样嘛。那变得给你一种假象呢，长期来讲这个年轻人呢就不安于本位的，真的。 同埋不是不安于本位那么简单，就好像你将自己挂牌上了市咁样，长期挂牌上市。而且挂牌上市的时候呢，因为 LinkedIn 佢自己而家已经有个 social media function， 你唔单止係要经营你嗰个 LinkedIn 入面嗰个 CV 嗰个页，你仲要得闲无事呢去唔同地方呢都话俾人哋听你做緊啲咩同呢个行业有关嘅行为。 佢就有某种 Facebook 嘅功能。 佢係已经有某种 Facebook 嘅功能。 同埋 Instagram 都有。 同埋喺好多专业人士嘅圈子呢， LinkedIn 係仲 hit 过喺 Facebook 添。即係 Facebook 讲好多无聊嘢， Twitter、IG 就讲私人嘢， LinkedIn 就全部讲返自己商界嘢。咁所以成件事加到出嚟呢， LinkedIn 就变咗每一个搵工人嗰种持续摆自己上市嘅好似 on list 嘅感觉。你话系咪有公司搵你呢？咁当然系嘅。因为嗰间公司呢亦都系喺 LinkedIn 入面开咗一个 vacancy 出嚟，佢系想请人。而只不过系透过呢个社交软件呢，就将佢个职位空缺同埋你呢个上咗市嘅人呢摆埋一起。咁所以去到头先你话华纳公司嘅状况呢，摆在而家年青人佢会发生啲咩事呢，就係佢唔会夜晚等你四个钟。因为佢嗰陣时呢已经可能係见緊四份工。即係呢边华纳。 佢一路等一路，当然一路等佢一路睇緊手机。 係呀，同埋一路等一路揿緊系咪隔离 interview 呀要。咁所以呢种嘅情况底下，你话年青人系咪冇咁谦卑呢？的确系。 但同樣地係個市場供求呢種咁簡化呢，係令到全世界都唔謙卑，即係個以前個老闆不嬲都唔謙卑㗎喇。咁而家啲年青人或者求職者都唔需要謙卑，因為我喺你呢度份工呢都可能係返緊半年一年，甚至乎可能係一路返緊工，個 LinkedIn 都一路響緊。 係你一路返緊工呢，個 LinkedIn 呢一路同你喺網絡嗰度呢獵頭。 係啊， 或者呢話俾你聽呢，喂，成日提醒你你可以轉工㗎，嗰度係請呢樣㗎，搞到你嘅人呢唔係好專注喺呢方面。 係啊， 就最就另一種呢就叫 peer pressure。你嗰啲同齡嗰啲人咧，啊某某我老友，大家一齊畢業，啊超過兩年幾嚇，喂佢已經咧個年薪已經跳到36,000英镑，喂我仲留喺咧呢個28,000，就覺得有一種挫敗感。佢唔會諗話唔使驚嘅，第一份工、第二份工，頭嗰兩年你落後於人，十年之後你可能啊，極可能添啊。如果你勤奮啊，或者加埋機緣啊，你會咧喺佢之上。唔睇嗰啲㗎喇，睇而家 係 instant 即刻。同埋呢個亦都係同手提電話、社交網絡同埋呢啲群組呢啲呢每一日呢種咁嘅叫小腦條件式反射嗰種生活係有關 啊。同埋而家其實調返轉呢都係啲僱主造成嘅。我哋成日都話呢，如果你真係好想佢哋好忠誠，咁你個忠誠咪俾返價格佢囉。但你發覺呢，我哋所講嗰啲 one club man， 即係嗰個人由一返工第一日翻足嗰份工翻咗世嗰啲呢，個薪金嘅軌跡呢一定係偏低啲。但係相反地嗰啲一路搵工就魚要過塘先肥嗰啲感覺呢，你發覺真係跳得快好多。咁所以其實雖然個商界社會都一直都話佢要有忠誠嘅員工，但係其實佢從來呢將呢個忠誠都唔會擺一個 price tag 落去。咁咪導致到啲年青人因為個個都係要一年就要轉一份工，或者兩年就要轉一份工。 咁但係有啲行業唔係咁嘅。譬如话 生化，譬如话药厂，呢啲你真系要浸十年八年，或者你份工系 research， 系 咪？你嗰份工系药剂，咁呢啲你唔可以跳嚟跳去。 嗱，调翻转啦，陶生，药剂呢啲佢有跳，但系佢唔系跳行业，佢跳公司。嗱，头先嗰个雇主个游戏咧， 尤其喺美国，因为啲公司多。 系啦，你就话当然个雇主，喂，好似作为一个现职雇主咧，就好似弱势啲。但你如果你試下從個理解角度，就是、你從一個未來嘅僱主，即係你係都係商界，其實你一叫人係叫得快好多。你明明見到隔離 Moderna 嗰個做藥劑嗰個好似好勁，你自己輝瑞好似都想搶佢翻嚟。 或者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你係即刻用個拎煙係咁撳佢出嚟，約佢出嚟食飯啊！ 又係而家即係呢個疫苗啊，係個世界嘅一個市場嘅前線嚟噶嘛，係個戰場嚟噶嘛， 係 嘛？ 係啊。所以人才呢其實係而家香港社會又好啦，全球社會都好呢，係最大嘅資產嚟嘅。錢反而唔係好重要啦，因為 QE 咗之後呢資產就開始 keep 住升。但係個 idea 呢件事呢係最難複製。所以你發覺有個人才之後呢，而家全世界就要搶個人。所以導致到點解話你話 LinkedIn 嘅出現啊等等都係一模一樣，因為你只要將個人持續上市之後咧，隔離公司就好想搶你走啦。 係 嚇，咁呢一個都係一個而家世代面對嘅問題。 唔、怪得啦，好多人轉工啦， 係啊， 尤其英國啊同埋美國呢啲地方。 同埋你發覺點解啲人移民得咁容易啦？因為基本上成個社會真係流通咗。 所以你話咁，你話喂香港嗰啲年輕人，我揸個 BNO 去到英國係咪咁難揾嘢做咧？係嘛？如果你用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啊，嗰種標準去睇，就當然話係死人冇得撈啦咁啊，其實未必嘅。係 啊，其實你只要將個 LinkedIn setting 教翻做 UK 真 係 一個 LinkedIn 同一個 LinkedIn 你教翻做 UK 同埋一個網絡啊，咁樣散發出去已經呢個係全球化一個好處嚟嘅。不得不承認係嘛？係咁全球化呢個問題，我哋講過好多帶嚟嘅弊端啦，係嘛？但係其實呢個咧真係。可以幫到人上位啊，容易揾工，但係嗰個同時個壞處就係令到啲人即係變咗好似英文有一句叫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一個成日碌嚟碌去嘅石頭咧，係唔會咧聚積到青苔嘅。好啦，講股份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我而家咁睇咧，呢个职场嘅碎片化都几大嘅问题，系嘛？ 嗯，系啊，其实令到成个社会生态已经唔同， 或者成个世界长远嚟讲会带嚟咩影响咧？嗱，即系变咗呢个好似喺城市里边一啲同金融啊、IT 啊有关嘅行业咧，系会咁样做。 嗯， 咁但系。一啲傳統嘅，譬如話喺大陸嗰啲生產線， 嗯、 或者都係做緊嗰啲 T 恤牛仔褲啊嗰啲咧，就似乎 完全唔會受惠嘅， 就係另一個世界。 完全唔會，所以其實呢個 IT 或者呢個互聯網嘅世界或者 slashers 嘅世界咧，永遠受惠嗰班咧就係一啲可能高學歷人士啊，或者 呢個 slashers， 我成日聽你個究竟咩叫 slashers？ slashers 咧就即係 slash 即係打斜洞、斜槓咁樣。因為個問題就係人嘅身份咧，以前就好清晰嘅、 哦， 即係可能係節目主持、監製咁已經係一個身份。 哦，即係咁。 而家就唔係啦，已經係係咁打斜洞咧，你就發覺一堆身份喺後邊。 哦。 咁但係呢種咁样嘅人咧，你有咁样嘅能力，有咁样嘅网络咧，背后必然嘅假设系咩咧？就系、是、佢一定系高学历啦， 唔怪得啦， 其他人咯， 唔怪得咧，即系香港有啲真系喺华人世界吓、啊、跨港台海外嘅一啲 KOL。 嗯， 佢系一啲学术界出身， 系 咁，因为佢做咗 KOL， 所以佢亦都系一个 slash 嘅专家，就会遭到一啲咧喺山卡冷嗰度永远都捞唔起得一份工嘅嗰啲发毛嘅嗰啲教授咧，非常之妒恨啊！所以咧就 stalk 住佢追住佢，成日话冇料啊，讲啲嘢吓，诶唔系知少少扮代表、 啊。你又想讲啊？ 吓、啊這個、呢个咧就真系好多，我有好多呢啲人嘅，尤其你阿冯志正，你而家都向紧 KOL 去转型， 完全冇谂住。 所以你要小心惹到呢啲咧，即系蛇虫鼠蚁。不过呢啲系正常嘅，系嘛？ 系。 咁所以咧就。学术界咧就唔系好妥嗰啲 KOL 啦， 同埋 KOL 咧又不断话俾啲学术界听，其实我而家搵好多钱噶。 你又系想讲沈庸啊？ 唔系啊，冇人啊，唔系，我冇谂到边个啊，真系。 系啊，不过我谂到佢点解一个好嘅原则咧，就是、因为佢之前都有一个好嘅例子话翻俾佢听，即系佢话，如果我哋计 impact factor 作为一个学术界，咁即系计文嘅数量啦，嗰、那个游戏唔好玩嘅，因为所谓嘅 impact factor 咧系纯粹嘅，只不过系。学术圈啲人睇你篇文， 咁啊真系喎！呢个系啲学术界嚟讲，喂，你读咗博士，然后做教授或者讲师， 嗯， 以后你搵多啲钱，一个 salary increment， 嗯， 系完全同你发表论文啊多少有关，咁啊死啦！你写论文咧，一写咧，喐唔喐咧，就一万几千一两万字，咁但系你 KOL 咧就唔系， 嗯， 只要咧喺个 patron 或者喺嗰个 Facebook 咧写一二百字，有个 hit rate 好高。跟住咧有廣告嚟，跟住咧你每月個 patron 嗰個收入一入多，有乜辦法唔引起一啲活喺上一世紀嘅呢啲學術傳統業嘅教書匠又好，或咩啲行業裏面嘅眼紅啊？ 嗱，唔使 人性嚟嘅， 唔使純粹講錢嘅問題，唔係咁簡單啦。當然佢學術 paper 有佢嘅知識價值嘅，咁但係嗰個所謂嘅 impact factor 咧，嗰陣時我哋記得有陣時自己都內在探討嘅時候咧，都問個問題，可唔可以前面加個字咧？譬如我哋家族叫咩？叫做 social impact factor，、 嗯、 對個社會嘅幾大影響。 係， 咁呢件事你就好唔同咯。 咁呢個當然係 KOL 啦， 唔止 KOL 喎。譬如話你喺間公司做顧問啦， 啊， 跟住可能你發明一件新嘅嘢啦，攞 IP patent 啦，跟住然后你写学术论文出书啦，其实所有嘢一篮子摆落去嘅时候，对个社会嘅影响都好大。咁、 嗯、 如果我哋只能够局限咗喺话喂喺写文章先至系一个叫做 impact 嘅话咧， 咁、 嗯、你就会发觉，其实世界就细得好紧要啦。 所以咧，即系冇几耐之前，《苹果日报》终于有嗰个政治理由结束啦，系嘛？ 嗯， 咁咧有啲媒体咧就。就係四環文化啲專欄作家咁又係點咧？係嘛？咁喺嗰度其實對於一個寫作嘅人嚟講咧，唔需要太傷感嘅。 嗯， 因為你要知道咧，一個印刷媒體已經咧走向沒落嘅時候咧，寫作或者報紙副刊專欄咧， 嗯， 呢、這個叫做食之無味咧，就棄之可惜。因為咧呢、這個係一個走向夕陽嘅工業嚟㗎啦。係啊，咁呢種以為哇，有一啲人嚇、啊、要喺某啲暢銷嘅報紙。霸住个专栏， 有个栏 系佢一生最大嘅荣耀。哎呀 ，come on， 呢真系寒酸啊！系亦都系同一个时代咧系脱节啊！所以有啲人问过我，我冇嘢，我冇特别感觉咯。喂喂，以后少咗个咩地咩叫地盘啊？喂，你呢个名词好欧，我唔需要地盘噶嘛，系嘛？啱、 嗯、 啊，所以咧就。 冇辦法啦，中國嘅文人咧，咁歷代有佢哋自己嗰個歷史文化嘅因由咧，搞到好苦澀啊，係有啲寒酸啊，係嘛？同埋覺得自己係非常之重要啊，咁啦，係嘛？咁、其實我哋呢啲唔重要噶。啊！ 重要， 瓜接就接咯，接咗你唔好訪問我啊！哇，陶生，你咪覺得冇張言論自由？唔係，香港言論自由好啊！啊，完全冇改變，啊，不知幾好。咁、做咩？你又走去台灣？唉，我去台灣，我好 miss 嗰度啲牛肉乾、牛肉面。OK，、我去台灣，我好想去故宮博物院。最近睇呢個叫蘇東坡、黃庭堅嘅書法真跡。因为我对呢两位宋代嘅词人，我自细有一个好强烈嘅执着。喂，咁样咁翻到嚟二十一日，我都要去。呢个系我个信仰，咁得唔得？我一定系叫做着草啊，逃亡 no。喂喂，咁又唔系啫，系嘛？喂，我曹生唔系咁，我话唔系就唔系啦，啱唔啱啊？ 系。你訪問 喂，你而家訪問我嘛？我而家你問我點解走去台灣？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去台灣嘅目的咪就係咁咯。 唉， 係嘛？即係而家係咁樣啊，知唔知？即係而家喺呢個傳媒世界咧，係嘛？你俾佢一個佢想像之外或者叫做偏見之外嘅答案咧，佢會覺得好 surprise。 係啊，但係你頭先都勾畫咗。 咁當然，你話頭先嗰啲係咪真係純粹係一個真心嘅？交代定系喺一个咁嘅世代里边，一个咁复杂嘅时代，你系需要一啲政治家嘅一种智慧咧。嗱，呢个又另一个问题啦，系嘛？所以咧，我哋唔好太过有一个好实嘅判断啦。但系呢种咁嘅好 stereotype 或者好偏合嘅 mindset 啊，对唔住，我中文唔系几好。咁啊，确实咧系。都幾流行 啊，係啊，同埋你頭先都 point out 咗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咧，就係、傳統媒體或者頭先講啦，你嗰種地盤嘅感覺咧，其實係一現代社會一直以嚟咧，我哋講咗三十幾年，可能都唔止啊，百幾年有報紙《中華文報》紙以嚟咧，大家就有種地盤感，個媒體好重要， 因為文人寒酸啊嘛，啱唔啱啊？一陣好似某一個。嗰啲以前嗰啲風水大師，你自己專欄作家就專欄作家，做咩你自稱叫反民認可區啊嘅文反呢？啱唔啱啊？啲自我作戰啊嘛，係咪啊？ 係 啊，跟住咧教授咧就叫教書匠啊嘛，咁然後咧專欄作家就叫稿匠啊嘛，所以中國人咧，我話喺呢啲地方咧，我話我好難頂啊，即係呢啲，你自己都唔尊重咧文化嘅。然后呢自己就我见过一个专栏作家同埋一个教授喺度呢所谓嘅笔战个教授话佢系稿匠专栏作家就话佢系教书匠其实两个都咁cheap都系孔乙己啫啱唔啱所以呢啲咁嘅圈子呢我话俾你你要保持一个精神嘅距离 系 嘛 同埋呢种精神嘅 冇㗎啦呢啲工种好事消失咗好嘛好 同埋、或者令佢挑战咗呢个咁嘅工种嘅时候呢都真係要重新反思。我记得有一次即係喺 View TV Era 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呢就係而家成个世界变咗碎片化嘅时候呢呢啲咁样嘅一传媒其实个重要性喺边度呢一啲零碎咗嘅价值嘅时候我哋仲需唔需要睇电视劇呢反而你如果真係想要去好 value 专栏作家呢个位呢你就一定要调返转问啦究竟个专栏系啲乜嘢。咁但如果你唔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其实你写专栏同写 Facebook 嘅嘢。 大陆已经冇咗电视劇啦慢慢叫网劇。当你大陆买咗网劇嘅时候你西方一叫 Netflix。Netflix 佢到底系电影啊定系电视劇啊定系网劇啊定系三样。都有咧， 系啊，你就分唔到啦。嗱，你唔单止 Netflix， 电影都转咗。 系啊， 譬如你睇下 Marvel 你可以话佢电影，但 Marvel 本身系一个电视剧嚟 嘅，好 seasonal 噶。 系啊， 系嘛，第七、第八集嗰啲，仲有嗰啲咩 Fast and Fury 系嘛？ 系啊，嗰个系一集一集嚟噶嘛。佢其实某程度上系一个非常之贵嘅电视剧咁解嘅啫。 所以咧，我哋身处呢个二十一世纪咧，一定要认识到呢个世界嘅变化。同埋你自己咧，系点样样要摒弃一啲落后嘅思想，同埋认知咧，系去将自己去 update， 啱唔啱？ 系啊， 好啦，第晚十一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